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四十六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民国八年正月间，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讽刺画，正是开宗明义第一回，画着几方小图，大意是骂主张废汉文的人的，说是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，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。但在小图的上面又有两个双钩大字婆克，似乎便是这增刊的名目，可是全不像中国话。我因此很觉这美术家可怜，他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姑且不论，学了外国话来骂外国话，然而所用的名目又仍然是外国话。讽刺画本可以针砭社会的痼疾，现在是针砭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，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？这几天又见到一张所谓泼客，是骂提倡新文艺的人了，大致是说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国的偶像。我因此愈觉这美术家可怜，他学了画，而且画了泼客，竟还未知道外国画也是文艺之一，他对于自己的本业尚且照在黑坛子里摸不清楚，怎能有优美的创作贡献于社会呢？但外国偶像四个字却亏他想了出来。不论中外，诚然都有偶像，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，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、法国革命。旧像愈摧破，人类便愈进步，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驿站与人道的光明。那达尔文、易波生、托尔斯泰、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。在这一流偶像破坏者，泼客却完全无用，因为他们都有确固不拔的自信，所以绝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嘲骂。易波生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是这个社会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，见国民之敌，但也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。尼采说，他们又拿着称赞围住你嗡嗡的叫，他们的称赞是厚脸皮，他们要接近你的皮肤和你的血。扎拉图如是说第二卷市场之音，这样才是创作者。我辈即使财力不及不能创作，也该当学习，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，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。与其崇拜孔丘、关羽，还不如崇拜达尔文、易波生；与其牺牲于温将军、武道神，还不如牺牲于阿波罗。感想录46结束。